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27集。 我怕水。 橙子闭上眼，像抓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揪住梨的领子。梨怔了一下，唇角绷紧，神色却更黯然了，抱着橙子的手臂紧了一紧。顺着梨的目光看去，一片波光粼粼的碧水就在眼前。回到洞里，将橙子放在石床上，离开了那么久时间，石床居然还是温热的，不由好奇地伸手抚了一下。哈，这是一块天然的暖玉。梨解释道。 天然暖玉，稀世珍宝啊。 橙子立刻两眼发光，拿手在石面上量来量去，合计着怎么才能把这么大一块宝石运出去，那他可赚大发了，价值连城啊。梨坐在床沿上默默地出神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有人在打他暖玉床的主意。过了很久，梨闷闷说道，我们有兄弟三个，大哥陈，二哥逆，还有我。逆自小性格孤僻，一向不讨父王喜欢的。臣作为长子，心思缜密，做事稳妥，根基有深厚，自然是王储首选了。可是父王却是自小最疼爱我的。短短几句话，橙子已经了然事情的大概。王储之争，兄弟残杀，夺权篡位，这古装电视剧中恶俗情节居然也会在深海中狗血上演啊。问题是关他什么事，为什么要炸掉他的屋子？我其实早跟他们说过，我对龙族的生活厌倦透顶，自愿弃海而去，永不回去，却总有人不相信我。龙三早就该想到的，在有些人眼里是不容一粒沙子的。他始终没有正面提及疑犯的名字，他比橙子更不愿意相信，那般心狠手辣的人会是自己的血亲吗？是早就设好的机关在橙子的家里，在他们进门时要离的性命吗？却有一团黑雾卷走了果果，又丢了回来，是有人误将果果当成橙子了吗？似乎是有意要留下橙子一条命。难道橙子会因此感激他吗？橙子的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冷笑。再看一眼梨，忽然想起梨的心中所受的被背叛的痛苦，一定是刻骨铭心的吧，或许需要安慰一下他。心中却还是因为房子被毁的事情无法释怀。见梨浑身都湿着，水还在沿着发髻滴下来，就说道， 去换身衣服吧。 哪有衣服换啊， 你在这里住了这么久，就没事换洗衣服吗？ 梨的嘴角浮现一个揶揄的笑，我都是光着的。这个笑总算使他的脸有了生气。橙子一直阴霾的心境忽然被这个笑的明亮照耀到，只觉得心头一宽，也不觉得跟着微笑起来，以至于完全没有注意到他说话的内容。梨的手忽然一抄，又抱起了橙子，往洞的深处走去。 喂喂喂，你带我去哪里啊？ 去洗澡。 去哪里洗？ 水不是在外面吗？里面有个温泉。 哦，温泉啊，好奢侈啊。啊，我自己就好了。 我说过要跟你一起洗吗？山洞深处有个三四平米的小温泉，缓缓冒着热气，洞顶偶有空隙透入淡淡的一缕阳光。梨抱了橙子站在温泉旁，暧昧地看着他。要脱衣服吗？ 不要。 扑通，梨一撒手直接把他丢进温泉里。你说不要脱的？橙子坐在水中咬牙切齿。梨呲牙一笑，悠闲地走了出去， 一边说道，我去外面把衣服晾晾干。温泉的水温暖柔软，有细细的水泡不断的冒出，痒痒的掠过皮肤。橙子褪去衣服泡在水中，舒适的哼哼了两声，惬意的感觉让他暂时忘却了失去家的悲痛。一边泡澡一边把衣服洗干净了，心里却愁着怎么把它们晾干。身后忽然传来动静，回头一看，只见李芷在腰间围了一片芭蕉叶子，毫无顾忌地展露她结实的胸膛和紧致的腹部，手中还拿了另外的两片芭蕉叶子，迈着她修长的光腿晃晃悠悠走了过来。橙子惊呼一声，整个人藏到水里。 你不准过来啊， 他威胁道。黎却无视警告，径直走到泉边，一脸我不屑看你的臭表情，冲他伸出了手。衣服给我，我出去晒干。啊，原来如此啊，哼，也只能这样了。橙子几乎把头顶没到水里去，一只手高高的把衣服举出水面。黎接了过去，还有呢，小内裤也递了过去，还有那件。好吧，文胸也是需要晒的，哆嗦着手再次递过去。李满意的接过去了，欣赏的打量了一下上面的粉色蕾丝，抱着就往外面走。橙子却不得不问句话， 喂，衣服晒干要多久啊？ 半天功夫吧。 那我不是要一直泡着？ 哦，差点忘了。李把手中的两片芭蕉叶丢下，那男士的一片，女士的多一片。橙子有些抓狂了，他宁愿泡着，这叶子看起来很容易走光，也很容易破裂。在拒绝了围着一片叶子的梨的数次邀请出狱之后，橙子坚持一直泡到太阳落山，才如愿穿上了晒干的衣服。眼看着天快要黑了，橙子心怀鬼胎的打量了几眼窄窄的石床，跑到洞外去，勤快地薅了一些干草，抱到洞中，找了一个角落，铺成了表面看起来温馨的一个鸟窝状。黎看着他忙活，皱眉道，你做什么？我不会让你睡草窝的。 我知道，这个呀是给你睡的。 橙子欢快地回答。铺好了草窝，橙子就霸占在石床的床沿，两只眼睛瓦亮的，拳头也捏得紧紧的。黎迟疑的在距他3米开外的地方盘旋了数圈，终于不敢上前和他抢地方，垂头丧气地爬到草窝里面去，蜷得像一只猫。橙子也觉得那个窝做得有些小了，根本放不开他的长腿。嗯，明天再薅一些干草来。舒适地在暖浴床上躺下时，橙子很有爱心地想着，闭上眼正欲睡，却感觉危险气息逼近，眼还未睁就一脚踹了过去。 哎呦！ 一声痛呼，黎抱着肚子趴到了床沿上。 啊，滚回你的草窝！ 橙子懒洋洋说道。 大家好，我是本剧中莫武的扮演者铃木一，点赞、订阅、评论，来支持我们吧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